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0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欢喜品第二。儿时世尊知诸世界诸有缘众一切来集诸天魔凡若诸沙门若婆罗门若犍达婆若阿素罗若诸龙神人非人等若诸菩萨摩诃萨众诸最后身少尊位者皆来集会便告巨兽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欲与一切法等觉一切相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时舍利子欢喜踊跃即从坐起顶礼双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欲与一切法等觉一切相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巨兽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应以无住而为方便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所住能住不可得故应以无舍而为方便圆满布施波罗蜜多施者受者即所施物不可得故应以无护而为方便圆满境界波罗蜜多犯无犯相不可得故应以无取而为方便圆满安忍波罗蜜多动不动相不可得故应以无勤而为方便圆满精进波罗蜜多身心勤怠不可得故应以无私而为方便圆满净律波罗蜜多有畏无畏不可得故应以无着而为方便圆满般若波罗蜜多诸法性相不可得故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是37菩提分法不可得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无愿三摩地是三等持不可得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净律无量即无色定不可得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解脱圣处等至遍处不可得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九想为膨胀想浓烂想意赤想清淤想 着弹响，离散响，骸骨响，焚烧响，灭坏响，如是诸响，不可得过。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时随念，为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入出息随念，厌随念，死随念，身随念，是诸随念不可得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实想，为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死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厌食想、断想、离想、灭想，如是诸想不可得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十一智，为苦智、集智、灭智、道智、尽智、无生智、法智、类智、世俗智、他心智、如说智，如是诸智不可得过，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有寻有四三摩地，无寻为四三摩地，无寻无四三摩地，三三摩地不可得过，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具知根，三无漏根不可得过，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习不净处观、遍满处观、一切之智、舍摩他、毗婆舍那、四摄事、四圣住、三明、五眼、六神通、六波罗蜜多、七圣才、八大士觉、九有情居智、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十地、十行、十忍、二十增上益乐、如来实力、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相微妙智、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给予无量无边佛法，如是诸法不可得过。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极正得一切之智，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极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极圆满一切有情、心行相智、一切相微妙智，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拔一切烦恼习气，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入菩萨正性离生，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超声闻及独觉地，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住菩萨不退转地，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六种殊胜神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知一切有情、心行所去差别，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胜一切声闻独觉、智慧作用，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一切陀罗尼门、 萨摩地门，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随喜之心，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所有布施，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随喜之心，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所有境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随喜之心，超过一切声闻独觉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随喜之心，超过一切声闻独觉净律解脱等持等智集于善法，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所修善法，超过一切一生声闻独觉善法，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行少分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为诸有情方便善巧，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得无量无边功德，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令所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离诸障碍速得圆满，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生生常见诸佛恒闻正法，得佛觉悟，蒙佛意念教戒教授，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佛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随好圆满庄严，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生生常忆宿住终不忘失大菩提心，远离恶友亲近善友，恒修菩萨摩诃萨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生生巨大威力摧众魔怨伏诸外道，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生生远离一切烦恼业障，通达诸法心无挂碍，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生生善心善愿善行相续常无懈废，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生佛家入童真地，常不远离诸佛菩萨，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生生具诸相好端严如佛，一切有情见者欢喜，发起无上正等决心，速能承办佛地功德，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种种圣善根力随意能引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令诸善根速得圆满，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满一切有情所求饮食衣服床榻卧具病源医药种种花香灯明车乘园林舍宅财谷珍宝盐具祭月基于种种上妙乐具，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善安立尽虚空界法界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发起一念善心所获功德，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穷尽，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十方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共所称赞，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一发心，即能遍至十方各如净劫沙界，供养诸佛，利乐有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一发生，即能遍满十方各如净劫沙界，赞叹诸佛，教诲有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一念情，安利十方净劫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习学十善业道，受三皈依，护持禁戒，修四净律及四无量、四无色定，或五神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一念请安利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令住大乘，修菩萨行，不毁余乘，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少佛种，令不断绝，护菩萨家，令不退转，严净佛土，令速成办，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安住一切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无贬义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觉知一切法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无颠倒无分别，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觉知一切法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性，无所有不可得，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觉知一切法如幻、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空花、如寻香城、如变化事，唯心所现，性相皆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知十方净劫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虚空、诸山、大海、江河、池沼、涧谷、杯壶、地、水、火、风诸极微量，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系一毛以为百分，取一分毛尽举三千大千世界、大海、江河、池沼、涧谷、杯壶中水，弃置他方无边世界，而不损害其中有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见火劫起，遍烧三千大千世界，天地动然，欲以一气 吹令顿灭，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见风劫起，三千世界所依风轮飘击上涌，将吹三千大千世界苏弥卢山沦为山等诸所有物，遂如康素，欲以一指杖彼锋利，令息不起，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三千大千世界一劫佳作，充满虚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以一毛捐取三千大千世界妙高山王沦为山等诸所有物，至过他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而不损害其中有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以一石一花一香一窗盖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无不充足，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等安利十方各如净切沙界诸有情类，令住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或诸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乃至或令入无余依般涅盘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作此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如实布施，得大果报。为如实知如实布施，得生刹帝利大族，或生婆罗门大族，或生长者大族，或生居士大族。如是布施，得生四大王众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夜摩天，或生都十多天，或生乐变化天，或生他化自在天。依此布施，得初净律，或得第二净律，或第三净律，或第四净律。依此布施，得空无边处定，或实无边处定，或无所有处定，或非想非非想处定。依此布施起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得无上正等菩提，能如实知如是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得大果报，亦复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布施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境界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安忍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精进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净律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方便善巧，皆能圆满六波罗蜜多。十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 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如实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实境界乃至般若，方便善巧，能满境界乃至净律波罗蜜多。佛言：舍利子，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为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了达一切施者、受者所施物相，不可得故，能满布施波罗蜜多。犯无犯相，不可得故，能满境界波罗蜜多。动不动相，不可得故，能满安忍波罗蜜多。身心勤怠，不可得故，能满精进波罗蜜多。有乱无乱，不可得故，能满净律波罗蜜多。诸法性相，不可得故，能满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方便善巧，能满六种波罗蜜多。如是菩萨摩诃萨行境界时，方便善巧，能满六种波罗蜜多，乃至行般若时，方便善巧，能满六种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得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功德，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遇到一切有为无为法之彼岸，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达过去、未来、现在诸法真如、法界、法性、无生、实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穷过去、未来、现在生不生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一切声闻独觉而为导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一切如来为亲视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一切如来为内眷属，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大眷属，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菩萨常为眷属，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消一切施主供养，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摧伏悭贪心，不起犯戒心，除去恚怒心，弃舍懈怠心，静息散乱心，远离恶慧心，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安利一切有情与施性福业事、戒性福业事、修性福业事、共事福业事、有依福业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五眼，所谓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以天眼尽见十方净伽沙等世界诸佛，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以天耳尽闻十方净伽沙等世界诸佛所说法要，当学般若波罗蜜多。 若菩萨摩诃萨，欲如实知十方各如净觉沙界一切诸佛心心所法，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普闻十方世界诸佛说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而不断绝，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见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诸佛所说契经应诵受记奉诵自说因缘本事本生方广悉法譬喻论义诸声闻等所未曾闻，皆能受持究竟通力，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诸佛所说法门，既自受持究竟通力，复能为他如实广说，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诸佛所说法门，自如实行，复能劝他如实修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十方净伽沙等幽暗世界或世界中间日月所不照处为作光明，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十方净伽沙等无量世界其中有情成就邪见，不闻佛名法名僧名，而能开化令起正见闻三宝名，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令十方净伽沙等世界有情以己威力，盲者能视，聋者能听，哑者能言，狂者得念，乱者得定，贫者得富，漏者得衣，饥者得食，渴者得饮，病者得除愈，愁者得端严，行残者得具足，根缺者得圆满，迷闷者得醒悟，疲顿者得安泰，一切有情等心相向，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姐如妹，如友如亲，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令十方净伽沙等世界有情以己威力，在恶趣者皆生善趣，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令十方净伽沙等世界有情以己威力，喜恶业者皆修善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令十方净伽沙等世界有情以己威力，诸犯戒者皆住戒运，未得定者皆住定运，有恶慧者皆住慧运，无解脱者皆住解脱运，无解脱智见者皆住解脱智见运，未见地者得预留果，若依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若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诸佛殊胜威仪，令诸有情观之无厌，悉一切恶 生一切善，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如相王事，容止肃然，为众说法，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身与意业随智慧行，皆悉清净，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足不履地，如四指量，自在而行，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导从围绕亦菩提树，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与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菩提树下结跏趺坐，以众妙相所庄严手而拂大地，时于地神并诸眷属俱时涌现，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作菩提树，降伏众魔，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成正觉矣，行住坐卧随地方所，悉为金刚，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舍国出家，是日即成无上正觉，还于是日转妙法轮，即令无量无数有情还尘离垢，生净法眼，复令无量无数有情涌进诸漏，心会解脱，亦令无量无数有情与无上菩提得不退转，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无上菩提，无量无数声闻菩萨为弟子众，一说法时，令无量无数有情不起于座，得阿罗汉果；复令无量无数有情亦不起于座，与无上菩提得不退转，欲成思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受量无尽，无边光明，相好庄严，观者无厌，虽复行时千叶莲花，每成其足，而令地上现千佛轮，局部 惊醒，大地震动，而不扰恼地居有情。欲回顾时，举身皆转，足之所履，尽金刚际，如车轮量，地亦随转。欲成斯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何时得举身之节，皆放光明，遍照十方无边世界，随所照处，为诸有情作大扰耶？欲成斯事，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得无上正等觉时，愿所居土无有一切贪欲、嗔恚、愚痴等名，其中有情成就妙慧，由思慧力，即作施思，布施、调伏、安忍、永进、极静、涤观、离诸放逸、修行反省、慈悲喜舍、不恼有情，如于佛土，岂不善哉？欲满思愿，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得无上正等觉时，化世即周，波涅盘后，正法无有灭尽之期，常为有情作大利乐。欲满思愿，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作是思维：我得无上正等觉时，愿令十方净且沙等世界有情，闻我名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欲满思愿，当学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若欲成就此等无量无边功德，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既能承办如是功德，而时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皆大欢喜，闲坐是念：我等今者当以四波奉此菩萨，如西天王奉先佛波。是时三千大千世界三十三天、夜摩天、都是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皆大欢喜，闲坐是念：我等皆当祭祀供养如是菩萨，令阿素罗兄党损减，使诸天众眷属增益。是时三千大千世界凡众天、凡夫天、凡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欢喜心庆，闲坐是念：我等当请如是菩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利乐一切。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六种波罗蜜多时，彼世界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大欢喜，闲坐是念：我等当为如是菩萨做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知识、朋友时，彼世界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欢喜庆幸，闲坐是念：我等当设种种方便，令是菩萨离非凡行，从出发心 乃至成佛，常修反省，随者何？若染色欲，生于凡天，尚能为障，况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菩萨断欲出家，修反省者，能得无上正等菩提，非不断者。十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决定有父母、妻子、诸亲友也？佛言：舍利子，或有菩萨具有父母、妻子、眷属，而修菩萨摩诃萨行；或有菩萨摩诃萨无有妻子，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常修反省，不坏童真；或有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世受五欲，厌舍出家，方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幻师，若彼弟子善于幻术，幻作五欲，于中自知共享娱乐，于云何？是幻所作，为有实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佛言：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方便善巧，未欲成熟，诸有情故，化受五欲。然此菩萨摩诃萨于五欲中深生厌患，不为五欲之所染污，以无量门呵毁诸欲，欲为炽然烧身心故，欲为秽恶染自他故，欲为魁快与去来今常为害故，欲为怨敌长夜四求作衰损故，欲为草具欲如苦果，欲如剑刃欲如火炬，欲如毒气欲如幻惑，欲如暗井。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无量过门呵毁诸欲，既善了之诸欲过失，宁有真实受诸欲事，但为扰仪所化有情，方便善巧，是受诸欲。第二分观照品第三之一。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时有菩萨，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不见行，不见不行，何以故？舍利子，菩萨自性空，菩萨名空，随者何？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自性空，不由空故。受想行识空，非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不离空，空不离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何以故？舍利子，此但有名，未为菩提；此但有名，未为萨多；此但有名，未为菩萨；此但有名，未知为空；此但有名，未知为色、受、想、行、识。如是自性，无生 无灭，无染无净。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生，不见灭，不见染，不见净，何以故？但假立刻名分别于法，而其分别假立刻名，随起言说，如如言说，如是如是生起执着。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如是等一切不见，由不见故不生执着。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菩萨但有名，佛但有名，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名，色但有名，受想行识但有名，于一切法但有名。舍利子，如我但有名，未知为我，实不可得。如是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始作者、起者、始起者、受者、始受者、知者、见者，亦但有名，未为有情，乃至见者，实不可得。以不可得空故，但随世俗假立刻名，诸法一耳，不应执着。是故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有我，乃至见者，亦不见有一切法性。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如实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除诸佛会、一切声闻、独觉等会所不能及，以不可得空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与名所名俱无所得。一不观见无执着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名为善行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假使如即大目犍连，满展不周，如稻麻诸苇、甘蔗林等，所有般若，彼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般若，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俱之分不及一，百俱之分不及一，千俱之分不及一，百千俱之分不及一，数分、算分、计分、欲分，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般若能使一切有情去波涅盘，一切声闻独觉般若不如是故。有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般若，一切声闻独觉般若所不及故。舍利子，智展不周，假使如即大目犍连，满四大洲，如稻麻诸苇、甘蔗林等所有般若，彼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般若，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般若能使一切有情去波涅盘，一切声闻独觉般若不如是故。又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般若，一切声闻独觉般若所不及故。舍利子，至四大洲，假使汝即大目犍连，满以三千大千世界